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玉龙。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我今天刚刚看到那个新闻啊，官方回应雾霾与防护林有关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29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也就是今天，国家林业局局长啊张建龙介绍了第5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的情况，并且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呢，有人就问了，说这雾霾啊，尤其是今年看起来比较严重，是不是和三北防护林的建设有关系呢？我其实在自己的生活中啊，玉龙就听过有一些朋友说，你看现在北京呢，这冬天啊没有沙尘暴了，但是有了雾霾了，这是不是和三北防护林的建设有关系呢？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表示说，三北防护林影响了风速，有了雾霾，这是一家之言，是不科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雾霾的形成呢是有两个主要条件，一个呢是污染物的排放，第二呢是气候的异常，特别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导致这种天气增加，污染物呢是不易扩散的，从而是形成了雾霾。森林的作用主要是限于啊，就是近地面的风的一些阻碍，或者说是一些改变，根本啊是影响不到大气环流的程度。说白了，一棵树能多高啊？10米了不得了吧？尤其是你做防护林的树啊，10几米真是了不得了。你说它能影响高空的风吗？所以这个说法是缺乏科学性的。有研究证实啊，1米以内风沙流的状况，10米以内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其实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树能够改变的其实是风沙流的一些状况，就是近地面的这个风和沙流是会由树所进行阻挡的，但是高空当中的大气环流是根本影响不到的。其实这个张部长呢还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张局长还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的，举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是福州。福州这个地方空气是挺好的，很清新啊，没有雾霾。但是北京的上空呢是有雾霾，但如果要说森林会挡住风的话，这个就不成立了。因为福州的森林覆盖率呢66%，全国第一。京津冀的森林覆盖率呢大约只有23%，刚刚超过全国的平均数。如果说是树林挡住了风的话，那为什么福州就没有呢？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数据啊，根据呢最新一次的监测结果显示，2009年到2014年，京津冀风沙源治理工程植被覆盖度呢是增加了7点多个百分点，相应地区的土壤的风蚀量是减少了1.08亿吨，地表的蚀尘量是减少了328万吨，这都是相关的部门提供的数据。其实树木从治尘治沙的角度来讲呢，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难怪说北京现在到了冬天是没有沙尘暴了，但是并不是说是因为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导致了风来不了。我们都能够理解啊，大家都想迅速找出雾霾的成因以及解决办法，这个迫切心理是可以去理解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理，我也有，但是不能想当然的认为 建了三倍防护林，或者呢有一大片的树林，就会导致空气当中，尤其是高空气流的流动。如果这要是真的的话，曾经在南方生活过的我啊，每年都会受到台风的困扰。要是真的种树能够挡住大风的话，那是不是在南方很多海边的城市，我多种一些树就可以减缓台风呢？其实这个问题说来很多人都知道，那种树怎么能够挡得住台风呢？那种树为什么就会挡得住天空当中尤其是高空的大气环流呢？这道理不是一样吗？所以啊，很多事情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谣言呢？一眼就能看得出。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新闻啊。根据呢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进入出版的公报，第31230号小行星有了名字了，这个名字呢被命名为屠呦呦星。屠呦呦星公报呢描述如下，该小行星呢是由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发现于1998年1月18号，临时编号呢是1998BB47。天文学联合会呢最近发布了公告，这个小行星呢是被命名了，这个命名呢就是屠呦呦的名字。关于小行星如何来命名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它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啊。一般呢发现小行星的人先会给它一个永久编号，后面呢是一个名字。每颗被证实的小行星先获得这个编号，发现者呢可以为这颗小行星建议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是要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之后才是可以正式的采纳。而这个小行星呢是不是真的一颗小行星，得要是确定它的轨道是足够的精确，而且呢得确定了以后才能够呢有它的编号，才能够未来啊这个发现者拥有命名权。现在在天上已经有一颗小行星，它的名字叫做屠呦呦了。屠呦呦呢在今年啊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于呢中国人而言，哎呀，大家期待已久的奖项终于被我们获得了。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呢玉龙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科学界的一些新闻，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主题。2015年年底到的时候，我们跟各位说了很多很多的总结，比如说十大科学事件啊，各种各样的科学谣言。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2015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军报对于2015年全球的一些兵器进行了一个总结，来选出了2015年十大兵器。这些兵器到底是什么呢？选他们做十大兵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不久之前，解放军报邀请了知名军事专家共同评选出了2015年度世界十大热点兵器。这些兵器分别来自哪些国家？他们上榜的理由都有什么？从这份榜单来看，未来的武器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聚焦2015年度十大热点兵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玉龙，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2015年十大兵器，这是放眼全世界呢，由解放军报编辑部不久之前呢邀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军内外部分知名军事专家呢共同评选出来的2015年度十大热点兵器。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这十大热点兵器当中，中国占了2个，美国有3个，俄罗斯有3个，日本和法国各1个。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跟我们来共同解读这十大武器的是本节目的军事顾问、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欢迎邱真伟，你好。 哎，玉龙你好。 这十大武器是什么？我先跟各位汇报一下啊，各位听好了，这十大武器呢，在今年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大会上，我们都看到过，首屈一指的是空警500，这是一个预警机。另外还有核肥舰，以及呢 X-47B 无人机、朱姆沃尔特号巡洋舰，准确的说是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以及 F-35B 战斗机、图160轰炸机、S-400防空导弹、阿玛塔主战坦克、P-1反潜巡逻机以及阵风战斗机，这是这十大武器。在这十大武器的排名中，好像目前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先后啊。在邱真伟，你的心里有什么先后吗？ 我觉着就是军报在发表这个排名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按照从第一到第十的顺序来的。 嗯， 比如说它是把国产的2种兵器都排在第一位了。 嗯， 然后呢，这个下面就是这个性能在作战使用和对未来军事影响上比较有颠覆性的 X-47B 和朱姆沃尔特驱逐舰。 嗯， 后面呢则是一个发展的比较迅速的，像隐身战斗机啊、远程轰炸机之类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发表的顺序就是它的排名顺序。 嗯，但实际上呢，这些武器他们在战场当中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咱们没法说谁是最厉害的，或者谁是其次厉害的，谁是最后一个厉害的啊，这是不能这么说。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武器分别都有什么特点。来，我们顺着往下说吧，就按照军报来提供的这份名单来说，第一个是空警500，空警500呢是继空警2000和空警200之后，咱们国家自主研制的第三代的预警机。哎，这个有意思啊，先是空警2000，后来是空警200，这空警500是位于中间的，从体积上来讲它基本上也是位于中间的大小。 空警2000呢，它的命名是因为凑那个2000年， 嗯， 它的服役期呢本来就定的是2000年，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 哦， 这个空警200呢，它这个跟我国军用飞机过去的编号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以前我国呢军用飞机第一个型号它是从5编， 嗯， 比如说我们有前5、有强5、有轰5。 对， 但是呢这个上来就给你编个200的编号，我们实在不知道是为什么。 哦，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没有，而且200这个编号跟 继续向前走嘛， 跟其他的预警机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联系。 嗯， 你像这个我们预警机总设计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我国在同时发展8款预警机。 嗯， 但是后边的呢，你像从空警200直接跳到500、300、400都不见了。 嗯， 然后后边呢，再像我们的这个直十八预警机，它也不是按照空警这个连编号的。 嗯， 说只能是它这个编号非常的神奇，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不是有一些编号它是属于什么实验机啊，或者模型机啊，甚至只是一个图纸机啊？最后给它做成了以后，再给它确定这个编号。我听说美国是不是就会有这样做？ 美国它呢一些实验机，你像 X-47B，它以 X 编号开头，就代表这是一个实验机。 嗯， 你像我国呢，一般是正式立项之后才会给它一个名字。 嗯， 如果没有正式立项的，只是说我一个像兵器工业公司，它自己公司内部立项了一个验证型号，是不会赋予正式代号的。 空警500和空警2000、空警200的区别在哪里？ 空警2000它的飞机平台呢最大。是170吨的1276运输机。 嗯， 啊，这个飞机只有4架，因为这个飞机平台我们买不到。 嗯， 再往后呢，空警200和空警500都是用我国运8运输机改装的，他们的飞机平台是一样的，但是呢，空警200呢，它是采用一个类似平衡木形状的飞机天线。 嗯， 说只能看到飞机两侧的目标，正前方它是看不到的。 嗯，如果要看到的话，是要把这个 飞机飞 S 型。 哦， 嗯。而空警500呢，它是采用一个圆盘天线，可以不断的旋转。 嗯， 所以在各飞机往前飞的时候，这个各个方向的目标它都看得到。 所以空警500看的要比空警200要更全面。 就说它的最大探测距离可能稍微小一点，但是呢对整个空域可以同时进行监视，不容易被敌人偷袭。 嗯， 而空警200呢，由于它只能看到这个机身两侧的目标，所以在这次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我们看到这个它的这个单位已经从空军变成了海军， 嗯， 就交给海军用来搜索海上的目标。因为海上目标它的航行速度慢啊，这个船只有30几节的速度， 嗯， 所以呢它不可能突然跑到我们飞机的正前方去。 嗯， 啊，用空警200去慢慢的搜索，就不用怕敌人偷袭。 对，而且你顺着这海边这一溜上去，其实我们只需要看的是海外边的那一边啊，其实有这一半也就够了。 嗯，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我 是 瞎说啊。 其实是这样 啊。真的是这样啊。 是啊，玉龙你很有悟性。 好，太好了。那我问问你，空警500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排名，它排在第一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这几位专家呢，可能都是那个资历比较老的， 嗯， 他们经历了90年代我国极端缺乏预警机的时期， 嗯， 那时候呢，我们把预警机称作空军的这个战斗力倍增器， 嗯， 对它是极为推崇。 为什么呢？ 因为它确实作用非常大。 嗯， 预警机的作用呢，就是战斗机在空中打架，如果没有预警机支援的话，那其实就是两个瞎子在对打。 战斗机本身不都是有雷达吗？而且我们在很多，比如说你这个海边，它还有那种非常大的那种雷达，这种雷达不管用吗？ 地面雷达它的探测距离很有限，对于比如说像6000米这个高度，就是常用高度的目标啊， 嗯， 它的探测距离只有200到300千米。 嗯， 你出了这个范围，雷达就看不到了。 嗯， 而战斗机呢，现在作战半径都是达到800、1000千米的。 对啊，一脚油门就出去了。 对。而战斗机本身的雷达呢，它的探测范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嗯， 而且你开着雷达，对方就可以通过电子侦察手段发现你。 嗯， 因此战斗机一次出航可能它战斗3个小时，但是呢，这个机载雷达只开3-5分钟。 哦， 就是说，根据引导，敌机就在它前方80公里距离处了。 嗯嗯， 这时候呢，他再开启雷达捕捉目标，然后发射空空导弹。 嗯， 打完导弹命中之后立刻关机， 给他的引导就是要由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空中预警机来完成。 是的，预警机引导战斗机去截击目标， 然后距离近了之后呢，战斗机的雷达引导空空导弹去打击目标，是这样一个二级顺序。 嗯，就开始告诉你啊，指那儿啊，你往那儿飞，然后到了之后呢，具体在哪儿您自个儿找。 对。 但是如果你要提前打开雷达的话，别人就找着你了，就会把你击落 的。嗯。 所以空警500包括空警2000在实战当中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是不可替代的。 嗯，是的， 所以把它排名第一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有原因的。 嗯， 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合肥舰。这合肥舰怎么之前没听过这名字呢？ 合肥舰是今年刚刚服役的新舰。 嗯， 它的型号呢是052D，是我国最新一代的防空导弹驱逐舰。 哦，原来它就是052D 啊。 嗯，是的。 052D 是只有这么一艘合肥舰吗？还是也有别的呢？ 052D 最早服役的是152那个郑州号。 嗯， 合肥号呢已经不是第一艘了。 嗯， 而且现在据海外媒体报道，我国在建的和服役的052D型驱逐舰一共有9艘，这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嗯，对。我在相关的网站上也看到了啊，说这个052D 呢还是挺厉害的，这个船，而且呢也算是新一代的驱逐舰。 嗯， 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新一代的驱逐舰和过去的咱们传统的驱逐舰的区别在哪里？ 在装备上来说呢，052D 驱逐舰它的主炮口径更大，是用130毫米取代了100毫米。今后呢，这个130毫米就是我军驱逐舰的标准舰炮。 嗯， 在这个导弹上呢，它之前的052C 啊是异型导弹就要配异型发射装置。 嗯， 所以呢，它能打海空79防空导弹，但是打不了反舰导弹。 嗯， 而052D 呢是配发了通用导弹发射装置，它上面一共有64个导弹发射管。可以发射我国海军所有类型的这个防空和反舰导弹。 嗯， 就是说我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对。 而在作战使用上呢，其实我认为就是052D 可以说是颠覆了当前世界舰队防空作战的模式。 嗯， 在052D 之前，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他们的驱逐舰呢，防空导弹最大射程是在100公里左右。 嗯， 而现在反舰作战中呢，战斗机会接近到40到50公里发射反舰导弹，为了生存呢，这时候它战斗机自己是看不到军舰的，它需要由距离军舰200公里的预警机给它提供目标，啊，这时候我们又看到预警机了， 嗯， 这是它的作用非常大，而舰队它的防空导弹打不到预警机，预警机就可以在那安安全全的，我认真的一直盯着你，不断的把目标数据告诉战斗机，所以这个反舰导弹打出去就打得很准。 哦， 而我国052D 它搭载的防空导弹呢，射程是比052C 可以说是翻了一番，能够打击到200公里距离上这个预警机， 可以把这个眼睛打掉。 对，我可以逼迫预警机继续往后退，退到300多公里之后，那时候呢，它的雷达就不一定能够看到我了，而且呢，这个驱逐舰实施电子干扰也更容易，所以说对方反舰导弹的攻击效率会大幅下降。 嗯， 整个舰队防空作战的模式又完全不同了。 我们在说合肥号，在说052D 的时候呢，顺道再把美国海军呢进行海试的朱姆沃尔特号这个船呢，咱们曾经也在节目中说过，它的另外一个编号叫 DDG-1000，把它拿过来一起来说啊。 嗯， 这个也是驱逐舰。刚才我们讲到的052D 也是驱逐舰，这两个区别在哪里？ 052D 呢属于第三代驱逐舰。 嗯 ，DDG-1000则属于第四代。就是说我们给驱逐舰分代的时候呢，是战后以火炮作为主要武器的驱逐舰作为第一代，以反舰导弹为主要武器的为第二代，配备区域防空导弹的为第三代。 052D 就是第三代。 052C 052D 都是第三代。 嗯， 而 DDG-1000 呢它则属于第四代，就是具备完全的隐身性能。 嗯， 虽然之前各国驱逐舰也都号称自己采用了隐身设计。 哎，对啊，我看052D、052C 它这个外形不都是很就是有点那个隐身效果的味道吗？ 就说他们的所谓隐身设计，就是把这个军舰那些就是外表啊向内倾斜5度。 嗯， 这样呢就避免形成那个角反射器效果，让雷达反射强度下降一点。 啊， 通俗点来说呢，就是它的雷达反射波从一个100斤、200斤的大胖子变成一个这个100斤的小瘦子。 那就是在比如说啊，过去的那个雷达图上看出来是一艘大船，但是经过了你刚才讲的这个三代的设计，它就会变成一艘小渔船。 嗯，是的，就是这种效果。 那朱姆沃尔特呢？ 朱姆沃尔特呢，它是第四，之所以作为第四代驱逐舰，就是因为采用了彻底的隐身设计。 嗯， 它的这个雷达反射波呢，就一般驱逐舰大概是这个2万平米等级的，而朱姆沃尔特我们现在推测它可能降到100平米等级。 嗯， 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人这么大，变成一个黄蜂，甚至或者说一只苍蝇这么大小 啊，100平米等级啊。 嗯， 一艘船啊，在雷达上看到。 是的， 那么就一套房那么大吗？ 嗯，对。 基本上和这个当前的像 B52 轰炸机大小差不多。 嗯， 是过去的我们反舰导弹雷达，其实它和打击空中战斗机的雷达区别很大。打击战斗机的雷达呢，都是用这个 PD 多普勒模式。 嗯， 而反舰导弹上的雷达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单脉冲雷达。 嗯， 如果说敌机一见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缩小这么多的话，现有反舰导弹是很难跟踪抓住它的， 就是雷达是瞄不准它。 嗯，是的，非常容易脱锁，就是你打不中，稍微一干扰你就看不到它了。 哦，那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你只能发展更先进的反舰导弹雷达。 嗯， 当然这样会让你的导弹价格就提高非常多。 对，你说到价格，其实这个朱姆沃尔特啊，也就是 DDG-1000 它的价格也可不便宜啊。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它的造价一艘啊43亿美元啊。 嗯嗯， 这太烧钱了。 其实呢，这不是说这艘船本身设计的很贵，而是说美国的这个造船船舶工业已经彻底完蛋了。 嗯， 从二战后50-60年代开始，美国逐步放弃船舶工业。 嗯， 现在它的民船已经彻底的消失，所以呢，军用造船工业必须自己承担这个工人培训，然后呢，这个新技术开发、新设备应用，这就导致它的这个船舶工业造任何船成本都非常高。 嗯，对于别家来说是批量生产，到了他这儿就成了是量身定做了。 对， 这私人定制当然价格就贵了 啊。如果就同样是 DDG-1000来说呢，如果我国造的话，这个价格可能压缩到1/3，但是让美国来造40亿美元绝对下不来。 哦，哪有我们造吧，还便宜。 这倒是很希望。 好，不开玩笑了，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啊，这是两种战斗机，我们也可以跟各位来聊一聊，一种是有人的，一种是无人的，一个是 X-47B， 另外一个是 F-35B 啊，都是这个带了一个 B。 X-47B 呢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降的无人机。 嗯， 而且它起降的日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是在咱们那个辽宁舰入役，就是入列的那一天。 嗯，相当接近。 对， 应该是一样， 差不多，就是也是在同样的一天啊。美军呢是对外发布了这个消息。我们先来说一下 X-47B 啊，现在它依然还是挂着 X， 说明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 嗯，这个飞机不会正式服役的，美国海军已经表示这只是一款测试飞机。 嗯， 它在完成飞行测试之后呢，已经送到博物馆去养老了。 啊，花了那么多钱出来放了放风筝，这就收回去了。 嗯，美国海军内部呢，它是因为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一派呢是想搞一款专门用于侦察的无人机，免得冲击了 F-35C 的这个地位。 嗯， 另一派呢是希望把 X-47B 放大，做一款可以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出来， 对， 直接取代 F-35C。 嗯， 这两派斗争相持不下，所以呢，大家取个中，就把 X-47B 给废了。 为什么废了呢？ 因为 X-47B 如果不废的话，那么支持把它发展成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一派显然就要占上风。 嗯， 为了美国海军内部的斗争，这款飞机只能本身就被牺牲了。 你的意思是说 X-47B 这个项目现在已经终止了？ 啊，是的。 但是它的技术呢，技术成熟了吗？ 隐身无人机最主要的呢，就是说飞行控制技术以及呢，这个战斗控制技术。 嗯， 这两款都是跟软件相关比较大，所以还会再继续发展。美国也有 X-47A、X-45C 这些型号在继续验证无人机技术。 嗯，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你刚才提到的 F-35C， 但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是 F-35B。现在说一下 B 和 C 的区别在哪里？ F-35 一共有三种型号 ，A 型呢是空军型号 ，B 是海军陆战队的型号，可以垂直起降，而 C 呢是航空母舰舰载型号，给海军的。 嗯。那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嗯，是的， 用的地方不一样。 嗯， 啊，各自的东家不一样，但是飞机本身的性能差距大吗？ 性能差距不大，但是 F-35B 它的这个作战半径是最小的，因为它垂直起降嘛，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容积叫不能装油箱，装一个升力风扇。 嗯，那 F-35B 呢，它既然能够入选这个大的名单，你觉得理由是什么？ 应该说 F-35 家族呢，它本身是一款非常优秀的空中攻击机。 嗯， 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款大批量生产的隐身攻击机。 嗯， 就是它代表了未来空军的作战模式会完全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F-35 只要正式服役，它一定在当年的明星武器中会占有一个地位。只不过呢 ，F-35B 它本身 这个不能代表整个 F-35 家族，把它排进来呢，所以它就不能排到第一位去了，只能放到中间。 哦，F-35 家族，你刚才讲了 A 和 B 和 C， 它只不过是运用不同的军种而已，它们之间的战斗力的差别，除了航程之外，还有很大的差别吗？ 比如说 F-35B 没有装备航炮，而 F-35A 是有的。 哦， 就是说它们相互之间的这个零件通用性是在70%以上。 嗯， 但是呢，本身 F-35B 比 F-35A 重一点 ，F-35C 呢又更重。就是说飞机越重它的机动性就越差， 嗯， 所以说空战能力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飞机也是目前为止是唯一是服役的第五代战机， 唯一服役的，由于它是主要执行对地攻击任务，而 F-22 呢，并不适合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它只能用于空战。 来，我们接着说啊，刚才还讲到了在这个名单当中有图160轰炸机，这个飞机好像不是很先，就我说的这个先进的意思说，就是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和建造并不是说是这几年的事儿吧。 嗯，图160呢，它是在冷战末期，好像是1990年就开始服役的。 嗯， 这个飞机的设计思想也非常老旧。 嗯， 就是说呢，我采取这个低空高速突防的方式， 对， 钻到敌人的内部。但是呢，在这个 B-2 也是1990年代初，这个 F-117A 在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之后， 嗯， 这种作战模式已经被各国完全抛弃，采用隐身飞机突防的方式。 嗯， 所以说图160飞机本身作战模式、配套武器都是非常的老旧的。 嗯， 从技术上讲，它没有资格站到这个榜单里边去。 对啊。 但是呢，今年俄罗斯用它对 RS 和叙利亚这个反对派武装进行了大规模打击。在图160呢也是出了一把风头，所以它就会排到这个榜单里边来。 嗯，这个飞机呢在1988年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初始的作战能力，而且呢在就是很多这个军迷的眼中啊，还会把这个飞机称之为白天鹅，因为它的这个外形看起来，尤其是飞起来的时候，感觉还是挺优雅的一个飞机。 嗯，对，外形非常漂亮。 嗯， 图160和 B-1B 看起来都是非常漂亮，但是呢实际作战中都是非常的没有用。 啊，你用非常的没有用这个词儿啊。 对，因为他们的作战模式就是说低空高速突防模式已经完全过时了。 这种模式现在会被怎么样去给它攻破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对空导弹， 你只要有预警就可以啊， 就可以把它搞。 对，低空突防呢就是让地面雷达无法在远距离发现。 嗯， 但是预警机它这个在空中300-400公里之外就可以发现你低空飞行的轰炸机，然后引导战斗机进行拦截就行了。 嗯，所以 说预警机非常非常重要。 正是因为在今年图160执行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大家非常关注的任务，所以它才进入到这个明星榜单啊。 嗯， 来，我们再接着说一说下一个武器是 S-400 防空导弹。哎呀，这个东西也了不得呀。 S-400 防空导弹这个牛皮已经吹了快20年了。 嗯，为什么说它是吹牛皮呢？ 就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啊，俄罗斯就在推出一款叫做 S-300PMU3 的防空导弹。 嗯， 就是说它更新了这个指挥控制系统，可以同时兼容多型防空导弹。 嗯 嗯 ，S-400 其实就是 S-300PMU3 的这个改个名。 嗯， 是它这个就是说从俄罗斯说我有这款武器开始，已经有20来年。 嗯， 它不断的进行推销，但是这款武器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嗯， 一直到今年才能正式服役 啊，这个到了今年才正式服役。 嗯，是的， 它实际上从一开始的这个研发或者对外来说的话，这都已经得10年左右的时间了。 已经吹出来这个名声有20年了， 有20年。 而且就算今年服役呢，原本计划给它配套的最重要的一款防空导弹， 嗯， 就是射程有400公里的一款全新防空导弹，还是没有服役。 哦， 所以我说 S-400只是在吹牛而已。 那它进入榜单是因为它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我们等了太多年。 来，接着往下来说啊，下面呢是一款坦克，这个坦克的名字呢过去没怎么听到啊，可能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叫做阿玛塔坦克。这坦克是什么情况？ 阿玛塔是今年俄罗斯阅兵的时候首先展出的一款主战坦克。 嗯， 它也是全球第二种采用无人炮塔设计的坦克。 第一种在哪？ 第一种是约旦的猎鹰坦克。 嗯， 但是呢那个好像没有大规模服役。 无人炮塔是个什么情况？ 原本呢我们现在的坦克都是3个人驾驶的，一个驾驶员，一个车长，一个炮长。 嗯， 车长和炮长呢就坐在炮塔里跟着炮塔一起旋转。 哦， 而无人这个阿玛塔呢就是把车长和炮塔放到驾驶员的旁边，都是在车体最前面3个人并排坐着。 嗯， 然后呢那个炮塔里边就没有人了。 嗯， 没有人之后啊就省出2个人坐的空间， 嗯， 可以用来放炮弹啊，放这个自动装弹机，就是等等这些设备。所以同时呢因为炮塔小了之后啊，它也可以装更厚的装甲。 嗯， 就是说阿玛塔坦克呢就是俄罗斯在坦克技术落后的情况下用一种超前的坦克设计方案 来实现就是中国、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已经实现的坦克性能。 嗯，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比如说可以装更多的炮弹，可以有更厚的装甲。 是因为呢，我们这个火炮技术更好，然后呢，我们的坦克装甲技术更好。 嗯， 所以说我们装甲薄一点，也比俄罗斯这个更厚的装甲性能稍微好一点。 你觉得这个无人坐在里面的这个炮塔，未来会成为一个设计的趋势吗？ 现在来说呢，无人炮塔肯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这个。仅仅无人炮塔还不足以构成新一代坦克，它必须配合像电磁炮、电磁装甲、这个电传动这些技术啊，形成下一代的全电坦克，然后我们才会抛弃现有的去采购新一代坦克。 嗯， 而阿玛塔呢，则是在这个全电坦克根本没有影子的情况下，单单采用了一个新的设计 啊，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来关注一下，求点赞。 因为它的技术比较差，所以呢，只能说我的总体方案比较好，比较差的东西也能攒一个和你们性能相近的东西出来。 嗯，也是找一个卖点啊。 嗯， 来，我们时间有限，再来说一下 P1 反潜巡逻机。哎呀，这个是在武器榜单当中唯一一个和日本有关的啊。来，我们好好关注一下这个 P1 是个什么情况。 P1 呢是日本的。在六七十年代采购的美国 P3 巡逻机要大规模退役之后啊， 嗯， 他想我不从美国买了，自己搞一款巡逻机出来，嗯，国货国造， 是山寨 P3 吗？ 性能上来说比 P3 有进步，但是呢，应该说和这个 S400 呀、阿玛塔一样，就是一个其实是个比较落后的东西了。 这落后这个怎么解？ 比如说现代反潜机呢，它要求你的飞行速度要比较快， 嗯， 像美国的 P8 它是用这个波音客机改的， 嗯， 每小时飞行速度是900公里。 哇，那么快啊。 对，比如说500公里以外有艘潜艇被发现了，这个反潜机有半个小时就能赶到。 嗯， 而日本 P1 反巡逻机呢，它还是螺旋桨动力的，飞行速度很慢，只有600来公里，它要一个小时才能赶过去。 嗯， 这种反应时间上差别就很大。 嗯 嗯，而且呢，这个美国 P8 巡逻机已经是我放弃了磁异常探测器，我飞机只要在高空飞就行了，这样呢空气阻力小，飞行时间长。而 P1 反潜机呢，它还是在低空用这个磁探仪来探测目标，就是说飞的速度慢不说，这个飞行距离也比较短。 嗯， 说可以说是已经完全跟不上世界反潜机的发展方向了。 好，那就不太担心了啊。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阵风战斗机。 阵风战斗机其实也是一款老装备，它已经服役10多年，只不过呢，它今年参加了法国对 RS 就是伊斯兰国武装的打击，所以呢，这个几位专家也把它顺道的给拉进来。 嗯， 因为法国毕竟也是一个军事大国，不让它有一个好像也挺没面子的。 阵风已经是很多年了吧，这个飞机， 服役有10几年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看见它了。 嗯嗯， 一个是阵风，一个是台风，这两个飞机都是欧洲战斗机比较经典的代表作。 嗯，是的。 来，你接着说。 这也是就是阵风呢是法国独立发展的，台风呢是英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联合研制，他们的区别就是呢，阵风的对地打击能力更好，而台风呢这个更侧重于空战，但是其实空战和对地打击性能都比阵风要弱一些。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从这十大武器的排名排出，你看来未来整个的这个作战应用或者军事化的武器大概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嗯，就总的来说呢，现代武器就是朝着这个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呢打击范围越来越大，机动性能越来越好，这三大方向去发展。 嗯， 同时呢在细节上呢，就是说隐身技术，这是逐渐的得到大规模的彻底的应用，这是当前装备这个细节中最重要的一条技术了。 嗯，这个总结一句话，就是在你看不见我的情况下，我变得更高、更快、更强。 是的，这是当今军事技术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呢本节目的军事顾问、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先生做客，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了《解放军报》所评出的2015年度世界十大热点武器。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明天晚上咱们接着聊。 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国人民志愿军十五军二十九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尚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征战历程，为我们还原了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的惨烈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故事，真实的笔触催人泪下。作者用自己在朝鲜百姓家里养伤所见及押送